世间两缘每多波折，总教美梦成泡影情天翩翩卷，苍天外捉弄人，情缘尚破灭，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，想化蝴蝶重开万千结。中断时痛苦不消暑，可多往事留在脑海，梦中空一圈，即使未许白头，柔情难以住，情义似水滔滔斩不断，翻作行诗千秋待清算。秋代清雪。